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60集，番外一。你是我少年时唯一爱过的人。我的姑娘，归晓。再遇到你是89年后，在加油站。我从超市买水出来，你看着我，目光在抖，有泪光，试着问我还记得你是谁吗？忘了倒好。分手那年不到20岁，饿着肚子生吞蛇胆剥青蛙，负重40公斤穿越深山老林都没趴下。实战演习后，一有空就想你。1米8几的大男人，躺在半人高的草丛哭成个傻子，又有谁知道？我掂着手里的矿泉水瓶，看着你，挺平静地说：“记得，华晨辉我都记得。”头上的烈日，脚下的土地，都是今生的见证。你是我少年时唯一爱过的人，我的姑娘，归晓。晓晓，现在我还在 KTV 里，等着送那帮兔崽子去火车站。这纸是在柜台后面找到的，毕业时。现在是你开车离开的1小时23分后，他们还在唱你来时的那首歌。这灯光暗，我是拉开帘子敞着门写的。风雪大，手指头差不多能在冷风里扛1小时。1小时，一封信，足够了。晓晓，这几年都没给你写过信。再往前想，是有写过几封，也都没寄出去过。一是不知道你家地址，二是估算着你年纪是该结婚了，不想打扰。当然，这封信写完还是不能寄，我就是想找个地方和你说说话。实话实说，当初分手确实要了我半条命，可后来一想，全都是你的好。那年夏天，学校里那棵杨树下，你盯着我看。你肯定不知道，后来在校园里，每次遇到你，我都会多看两眼。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姑娘，10几岁开始就是。每次在你们班门口的露天洗手池碰到你，我都劝自己，陆晨，算了吧，这么漂亮，又是部队大院的，完全是你高攀不起的一个姑娘。可这么好的人，还是被我爱上了。你爱上了我。在一起的日子不长，分手后，我怨过老天，恨过我父母，可真的没怪过你。除了一个破手机，我从没送过你什么像样的东西。带你出去，除了打台球就是游戏厅，在镇子上也吃不到好东西。最好的时候，吃碗牛肉面你就能高兴得要命。总把你带到修车厂，是想给你做饭吃。手艺好不好不敢说，但肯定干净。别人谈恋爱都是什么样的，在遇到你之前我没认真琢磨过。和你在一起后，也没机会去琢磨。你不是个挑剔的人，从没给我提过半句要求。后来到部队上，我每次回想在镇上的片段，都在想，我真是占足了你的便宜，算是不会疼女朋友的混小子一个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初恋不懂爱，懂爱了，姑娘又跑了。小乔，对不起，我当兵没和你商量过，我知道你早在心里安排好了，会去我的城市，和我在南京一起读书、恋爱、毕业、找工作，所有的计划都很美好。你也在努力读书，唯独怪我太有主意，也太不理解你。现在想想，以你对我的喜欢，我至少该和你谈一谈。你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可你还是接受了。入伍，新的环境，陌生的人，训练，训练，还是训练。有时把自己往床上一扔，三秒就能睡着，那是和读大学完全不同的生活。你总问我想不想你，怎么会不想？我的姑娘，最想你的时候就是有一回打着绷带坐在部队医院走廊里，想着你在等我的电话，可我却不能回去，我要等指导员，要等在处理伤口的战友。我想你，我怕你又哭，哭着说我不理你。每回听你哭，都更想你，想摸你的脸，想把你抱起来，抱到怀里。我怎么会不爱你？可你从来都不给我机会，小小，你是最会说话的女孩子，也最会说伤人的话。无论我多冷静，都能被你一句话戳到最痛的地方。每回挂断电话，我都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好好哄你，这算哪门子恋爱？见不到，摸不到，我让你在北京独自一个人等着我，可我连哄你高兴的话都说不了两句。你找我这种男人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十几年前的事儿，眼下再提，像在讨巧卖乖，是不是？可这些年，我想都不太敢想起你，你太好，想了我就窝心的疼，怕听到你的消息，怕你嫁给谁。要还是我认识的人，我估计我一辈子都不敢回北京。小小，我不知道这些年你爱上别人没有，我没有，所以我怕你不能理解我的感情，听到你名字就心疼的那种感情。在一块时我说话少，这次见面话也少。话少不代表心里没你，你的分量在我这里有多重？兄弟是手足的话，你就是心脏。写到这儿，突然觉得还真挺无耻。你来 KTV 找我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也完全傻了。可你一走我就后悔，幸好我出去找你了。你在车里看我的一眼，火钩子戳心，你眼睛红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眼睛也红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要不是有这么多明天要走的兄弟，有你那个朋友在，我一定打开车门把你抱出来。小乔，十一年了，我十一年没碰过你的手，没抱过你了。最后一次抱你，还是在那个小酒店楼下花坛边。我要知道那是最后一次，我当时就不会撒手，我会抱你到天黑。现在我坐在门边上，吹着内蒙古的风，还能记起那天花坛边北京的沙尘暴，沙里尘土吹得脸很脏，可我爱的姑娘就在我怀里，任我亲她抱她。小小，我曾经以为那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没想到还有2008年的奥运会，没想到还有加油站的重逢。 更没想到你还会来内蒙古找我。今晚我断定了，你来内蒙古就是找我的。我什么都不能说，因为我不是你，已经有成功的事业了。我转业了，工作未定，前途未卜，家里还有个订了婚的人。这是让我遇到你，怕耽误你。十几岁我让你哭，现在30岁要再让你哭，那我真的死了都不会安心。那边有人喝吐了，我先弄一下去。回来了，弄了大半个小时，我在水池子边上又仔细想了想咱俩的事儿。当初你说我长得好，喜欢我的脸，跟我在水池边照了照镜子，黑了点，糙了点，大模样没变。不要脸的总结一句，你喜欢的东西还在。这回来你几次都盯着我看，要哭不哭的样子，我也瞧得出来你心里还是有我，我心里也有你。这些年能陪我睡觉，让我日夜惦记的，除了枪就没别人了。我甚至想让你后悔，想象哪次出任务会牺牲，临死前我一定要让兄弟给你带去一句话：归晓，我这个男人化成灰，灰尘里都有你的名字。我知道人活一辈子都是有今生没来世，我不想忘，也不想你忘了我，这些都是曾经的设想。可既然你找来了内蒙古，你站到我的面前，那我陆晨是个男人就不能再逃。前路我看不到，我能拆弹反恐，可我不能预知未来，也许很难。我的家庭，我的父母都让我很难，但只要逼不死我，我就能再和你在一起。当初在一块儿，我19岁，你问我陆晨，我们会不会分开？我说不会，永远不会。哪怕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是认为我和你没分手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姑娘。我抱过，亲过，却没有完全拥有过的姑娘。小小，你对我陆晨来说，是爱人，也是故土。当初我对你说，人生魅力，砥砺前行。现在我对你说，归路难寻，候鸟北飞。我会回北京，小小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陆晨。